北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四。节目一开始，一起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最高温度29摄氏度。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北京告别了加长版的夏天，迎来了最美的金秋时节。这个夏天，很多市民朋友响应空调调高一度利人利己的倡议，使今年夏季北京用电高峰平稳度过。日前，首都文明办向市民发出公开致敬信，感谢他们的参与和付出。 日前，一个十字路口前面，庞各庄镇正在对过境运输车辆进行排查，项目包括尾气超标排放、道路移洒、垃圾倾倒等问题。检查刚刚开始，一辆货车就溜了出去，执法队立即开车追了出去。 在富强路开墙打洞专项整治过程中，兴丰街道街道小区居民多次反映，三棵大杨树自楼房建成时就已经栽种在这里了。20多年来，大树越来越茂盛，至今已经高达25米左右。每到春夏枝繁叶茂的时候，三棵大树将5层住宅楼的3个单元遮挡得严严实实，严重影响了居民采光通风，树根外凸还破坏了楼房结构。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 心，砥砺奋进，迎接19大。 本台消息：秋风送爽，丹桂飘香，北京告别了加长版的夏天，迎来了最美的金秋时节。这个夏天，很多市民响应空调调高一度利人利己的倡议，使今年夏季北京用电高峰平稳度过。日前，首都文明办向市民发出公开致敬信，感谢他们的参与和付出。公开信中说，今年的夏天来得早，与去年同期相比，同比提前了9天。今年的夏天特别热，与去年同比平均气温提升了2度左右。今年的夏天用电特别多，与去年同比增长了8%，创历史新高。 7月19号，首都文明办发出了空调调高一度利人利己的倡议，得到广大市民朋友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使今年夏季平稳度过用电高峰。国家电网北京电力科学研究院对家用空调进行的实验证明，一台1.5匹的空调温度调高一度，24小时用电量就能省4.5度左右，由此推测节电量非常可观。空调每调高一度，就可以减少碳粉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污染物的排放，就等于为北京的天空加点蓝。 人长时间低温吹空调，很容易得空调病。广大市民朋友按照倡议提示，及时调高温度，并且使用了除湿和睡眠功能，在安逸中收获了健康。首都文明办在公开信中向参与空调调高一度的所有市民朋友致敬， 其实市民朋友调高的绝不仅仅是空调的一度，还在于它展现了市民的文明素质，还在于它提升了城市的文明程度。 本台消息，日前一个十字路口前面庞各庄镇正在对过境运输车辆进行排查，项目包括尾气超标排放、道路移洒、垃圾倾倒等问题。检查刚刚开始，一辆货车就溜了出去，执法队立即开车追了过去。9月7号，北京市召开大气污染防控会，对本市14个镇进行通报批评，庞各庄镇就在其中。据介绍，庞各庄镇调查发现，这次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原因包括线性工程比较多、散乱污容易反复等原因。庞各庄镇镇长傅建国说，发现问题后，镇里马上召开党委扩大会进行专题研究，在原有的工作方案预案上再细化，新的方案将从清理、凉散、施工现场整治、运输车辆排查等方面着手，改善镇域空气质量，打好大气污染防控这场攻坚战。 9月14号，庞各庄镇开展环境保护拉链夜查活动，治理大气环境污染工作全面铺开。当天夜查分两组进行，一队由庞各庄镇党委书记王春辉带队，对经开府路庞卫路施工工地、薛营美食城一条街进行执法检查；另一队由庞各庄镇镇长傅建国带队，对定福庄工业园等企业和卢球路周边进行检查。在当天的检查过程中，发现经开府路施工工地现场有土方裸露地面，没有做到100%覆盖，而且没有采取有效降尘措施，运输车辆不符合要求。对此，执法人员告诉记者，将对运输车辆进行暂扣，并于隔天约谈施工方和甲方，对不采取降尘措施、不覆盖地面进行处罚，后期还会要求公司进行彻底整改。傅建国说，前期我们已经和施工方签订承诺书，但是仍然没有起到震慑作用，下一步我们将会同区内相关部门，按照更严厉、更严格的措施对施工现场加强管理，发现一起处理一起，采取查扣、管停等一切措施控制扬尘，一微克一微克来抠，一点一点来找。 当天，对于不符合要求的过境运输车辆，执法队也全部进行扣押。在薛营一条街没有发现露天烧烤和油烟排放行为。路过的村民张衍芳说，这条美食街整治的挺好的，之前有露天烧烤、油烟大，都不敢出来遛弯儿。现在我们每天都出来溜达一圈，不仅没有油烟，整条街都特别干净，特别敞亮，我们老百姓这心里也特别舒坦。 本台消息，最近居民反映富强东里21号楼前有3棵大杨树影响采光通风，兴丰街道随后伐除了这3棵树。在富强路开墙打洞专项整治过程中，兴丰街道街道小区居民多次反映，3棵大杨树自楼房建成时就已经栽种在这里了。20多年来，大杨树越来越茂盛，至今已经高达25米左右。每到春夏枝繁叶茂的时候，3棵大树将5层住宅楼的3个单元遮挡得严严实实，严重影响了居民采光通风。树根外凸，还破坏了楼房结构。 经过街道实地勘查，履行了相关审批手续后，9月9号和15号，兴丰街道成功将3棵杨树伐除。社区居民表示，街道为居民干了一件实事，20多年终于能让家里透亮了。 本台消息，深夜在大家进入梦乡的时候，有这么一群人还在路上，这群人就是夜间工作的巡警们，他们每晚都是行驶在路上，为了便于观察，越是光线灰暗的地方车子开得越慢。今年已经是范凯来到3中队的第7个年头了。从2014年开始，这支队伍在大兴公安分局声名鹤起，以前10次巡逻9次空的巡逻魔咒被他们打破。当年这支队伍破案400多起，抓获了220多名吸毒、侵财等街头违法犯罪嫌疑人。 范凯告诉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有好几个入室盗窃和盗窃机动车的案子，都会有共享单车的出现， 上周一个深夜，三中队一个巡警车组在南六环附近的公路上发现了三名骑车男子，于是立即截停。在他们随身携带的包里，钳子、改锥、手套、铁丝等工具一应俱全，民警立即控制住三人，核实他们的身份。果然，两名河北籍男子和一名大兴本地人各有盗窃前科。和许多基层队伍不同，这个中队一个重大特点是几乎不开会，每天的警情分析、情况通报、工作成果和下阶段注意事项几乎全是通过工作群上传下达。警情分析员会随时将近期的文字、图片或小视频的方式发送到群里，包括发案形式、视频资料以及采集到的嫌疑人情况，随时根据警情的变化调整巡逻的重点区域。据民警们讲，除了个别几位不喜欢随时看手机的老民警，遇事还需要电话通知外，大多数人已经一机在手，信息无忧。 这使得整个队伍的效率有了大大的提升。在三中队，一旦某个车组发现了情况与嫌疑人直接接触，往往会立即在手机上发送一个定位，周边其他车组见了马上赶去支援，以防嫌疑人趁乱脱逃。大兴巡警支队三中队现在共有56名民警和辅警，民警们有的是科班出身，有的是部队转业。32岁的范凯自己还是个年轻人，谈起队里的新人，他说新来的小伙子刚分到警队，总是一腔朝气，这股气可鼓不可泄，不能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动作中消磨了锐气。我们的专业是盘查，就是针对街头现行犯罪进行打击，和派出所的新人相比，接触到的业务可能狭窄一些，但是没关系，别怕苦，该出的现场都去，该做的各项工作，需要打交道的方方面面都处理好，成长速度也不会慢。 范凯说，以前总是认为巡警靠的是着装巡逻、街头震慑来减少犯罪，其实只要有得当的方法和足够的耐心，巡警照样也能成为破案能手。来到巡警系统的这几年，范凯先后提出了五勤巡逻工作法、巡逻打线345工作法等，带领队伍屡建战功。去年大兴分局做出向范凯同志学习的决定，命名巡警支队三中队为范凯警队。 本台消息，日前家住大兴区富力盛悦居的业主刘先生发现自己地下车库旁边的公共区域正在施工，一问才得知是物业要把这里变成仓库。他向记者反映，这些都是业主的公摊面积，另外当仓库使用，如何来保证安全呢？日前记者在现场看到仓库占地大约有40平方米，对此物业表示确实打算把这里作为杂物仓库使用，收到投诉后会征集业主意见再做打算，目前施工已经暂停。 上周末，家住富力盛悦居的刘先生在地下一层停车库看到几名工作人员正在一旁的公共区域施工，他上前一问才得知这里将被物业用作仓库，问过楼管员后又得知由于产权属于开发商，所以他们可以自行处置用途。刘先生告诉记者，自己的车位是花了20多万元买下来的产权车位，公共面积应是业主们的公摊面积，物业将他们改为仓库本身就不合理。而且楼管员的说法也让刘先生有些搓火，这要是产权属于谁的，谁就能随意改造施工，那我也能在自己车位上盖房子了。退一步说，就算产权属于开发商，规划用途也不能随便更改。 对此，富力物业服务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始只是想利用边边角角建个小仓库，会让业主免费放置一些日常堆放在外的杂物，并没有想对外出租和获得利润。业主们此前都有些常年不用的东西摆在外面，之前这里也放置了一些床垫和厨卫用品，我们也是想规划出一个地方来，让业主能踏踏实实安置这些物品，易燃易爆的东西我们肯定不让放。相关负责人表示，地下车库的公共空间确实也是产权车位业主们的公摊面积， 所以也计划让这些业主优先使用，但目前由于收到业主的反馈，计划将暂时搁置。接下来我们会做调查，收集业主们的意见，如果建不成，我们也会加强公共区域的保洁和清扫，继续给业主创造好的环境。随后记者就此事咨询了大兴区住建委，据工作人员介绍，地下空间的使用应该以规划图纸为准，如果物业需要占用公摊区域，必须征得业主们的同意。 本台消息，日前荣华街道发出了文明使用共享单车的倡议书，倡议书中说，志愿服务是首都一道亮丽风景，多年来广大居民相约志愿，积极行动，为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共享单车逐步走进我们的生活，方便了日常出行，也带来了一些不文明的社会问题。为了我们的城市更顺畅，生活更美好，荣华街道团工委倡议，让我们志愿相约，立即行动，向陋习说不，做文明使用共享单车的引领者、维护者和倡导者。 荣华街道呼吁市民争做文明使用共享单车的引领者，从自身做起，爱护共享单车，做到有序停放，不占用车道、人行道、盲道、绿化带，不堵塞无障碍通道、消防通道，不破坏共享单车，做文明使用共享单车的表率。荣华街道倡议大家争做文明使用共享单车的维护者，从身边做起，见到单车摆放混乱，主动搭把手，安全有序停放，发动身边人组建志愿家庭，成立志愿服务团队，就近就便，积极参与共享单车志愿服务活动。 荣华街道号召大家做文明使用共享单车的倡导者，从日常做起，及时劝导不文明使用、乱停乱放行为，积极制止恶意破坏、占为私有，用实际行动参与城市治理，捍卫良好的公共秩序，共建共享美好城市。 我叫李青林，我是咱们大兴城管监察局清源执法队的一名基层的一线执法队员。我们一般上班早晨会有一个晨会，梳理一下昨天的举报点位，看看有没有值得注意的地方，今天需要复查的，然后呢再把今天的看看有没有工作计划布置一下，布置完了就开展今天的工作。一天的工作 李青林是北京市大兴区城管监察局清源执法队的一名城管队员，从2010年参加城管工作，工作在执法一线，至今已经有7个年头了。这期节目，我们就请这位资深的城管队员来和我们讲一讲，从全市开展疏解整治促提升专项行动以来，李青林和他所在的清源执法队都做了一些什么工作。 接到这个工作以后呢，我们就对我们之前接到举报，然后还有就是实际我们巡查时候发现，然后这个比较重点的或者说群众反应强烈的这个点位进行梳理，然后把它汇成台账，根据这个举报的强烈程度，就是比如说这个老百姓反应特别强烈的，我们就把它作为优先的那个处理，然后呢安排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工作计划，然后再逐步的处理解决吧。 在众多的工作任务中，李青林参与最多的就是对占道经营和开墙打洞的治理，他对自己执法的这片区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清源辖区主要特点就是老旧小区比较多，像清源西里啊、滨河西里，然后滨河东里这些小区，然后建成都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然后呢，这些小区主要呢，我们这儿的开墙打洞的特点就是都是散户，都是各个居民、民改商这种，就是沿街的民房啊开墙，然后作为商业用房，然后出租出去，然后进行经营。这种因为它就是比较散，因为我们针对的都是一户一户的居民，然后呢没有那种像比如说一条街上有一个单位，它的整体一排的那个房屋，然后比如涉及开墙打洞的，然后我们只要找到一个说这个单位的负责人去跟他沟通，然后进行封堵，然后就可以。但我们这个所有的处理这问题的时候，都要一户一户的入户，然后涉及的这个相对人会比较多。还有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个老小区它这个基础比较差，所以说把它封堵以后，后续的对于这个房屋进行修缮啊，这方面工作比较复杂。我们前期到现在统计开墙打洞可能要涉及 269处，大概是这样。根据这工作的开展，然后呢，这期间呢可能会有新生的，或者说，我们之前前期摸底的情况时候没有检查到的，然后台账还在不断的更新，然后我们也是随着工作然后进行，然后也是然后陆续查找一些问题，然后也是积极的解决。然后 什么叫台账？ 就拿那个滨河西里举个例子吧，然后滨河西里，然后北区，可能枣园路沿线会有这个20几处这个开墙打洞的这个房屋，然后呢，我们就会把它就是根据这个重点人每户，然后的家庭的这房主的信息，还有这个租户是要经营者的信息，然后统一的建立一个就是像账本似的类的东西，然后把它就是排列下来，然后因为也是方便以后开展工作。 除了台账要记录的认真仔细之外，作为一名一线的城管队员，在去现场进行清理整治之前，需要做的准备还有很多。李青林介绍， 咱们具体执法之前呢，都要跟那个就是说咱们的违法当事人啊，然后先进行沟通。就是有的时候你入户跟他谈一些事儿的时候，他穿着这身制服呢进去可能有距离感，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比如换上便装，然后和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然后一起入户，然后先去跟他沟通，然后把这些大的形式和这些法规然后跟他告知，做了他的工作。如果说这个前期的工作能跟他说通，对于后续的执法工作会非常有利。一般是这样。然后呢具体在执法的时候呢，因为可能就是说有一些重点的就是说居民也好啊，咱们这个工作也不理解法规呢，他也听不进去的情况下呢，他会就是产生比较激烈的抵抗。然后呢这种时候呢，为了也是为了保护这队员的人身安全呢，我们出去执法的时候呢可能就会穿一些咱们的这个像我们的有防刺服，然后呢头盔，防刺头盔，防割手套这种设备，然后就是佩戴齐全一点，也是为了保证这个执法队员的这个人身安全。然后像比如有拆尾的，涉及拆尾，然后呢那个封堵这个开墙打洞需要拆尾的这个情况呢，我们会提前把这个施工现场的这个周围的地形啊会做一下那个勘察，然后看看有几个出入口可能会进来那个违法当事人会进来，或者说居民老百姓容易聚集的地方呢，我们就会重点安排人员盯守，然后呢保证这个施工现场就是我们这封堵的这清退现场里边，然后呢那个没有闲杂人员，然后能让这个工作有序开展。 在李青林执法的片区，有一条100米长的胡同，由于紧挨着菜市场，商贩们为了便于盈利，会在每天的上下班时间将摊位挪到市场外的胡同内。多的时候，这100米长的小路会有60-70户进行占道经营。因为这个地方还挨着小区，部分居民虽然嫌摊位造成了拥堵，但又会图方便从这些占道经营的商贩处买东西，给他们牟利的机会。所以最终就导致了这片区域在城管治理的过程当中不够彻底，成了清源城管执法队的老大难问题。 中医院北边有一个天客隆，然后天客隆北侧有一小胡同，它那胡同呢非常窄，就是可能并列呢就能同时呢有2辆车的宽度，然后能同时通过。今年年初我们接到这个整治这个占道经营这工作的时候，他那儿呢，因为我们这个大众比较认知的就是城管的工作，也就是这个平时就是街上治理一些街头游商啊，然后店位经营啊，这个基本都是在这个占道经营的这工作范围里边的，所以说这工作我们一直也在做，但是呢效果不好，因为那条街是单行，然后呢那个而且下班的时候是在旁边有医院，然后还有学校，然后呢就是人流量特别大，然后我们前期也是做过多次整治，然后呢效果可能能维持一段时间，但是不明显，然后长效来说又会复发。 为此，清源城管执法队在全区率先采用了联合街道工作人员进行24小时管控。 我们经过说几次以后发现这个东西还是需要有一个长效的管控，然后如果说没有长效的那个治理的一个方案的话，还是就是我们等于做了很多无用功嘛，然后清完了以后它还是会复发，是这样。然后今年年初我们接到这个全北京市这个整治这个占道经营的这个工作开展以后，然后我们就研究方案，然后呢前期呢就是做了很多宣传工作，然后也是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告知，后期呢然后又 结合着我们的集中打击啊，就是比如说清理啊，查扣一些这个经营工具、经营商品之类的，然后呢，对部分就是说屡教不改的进行一下处罚。后期结合街道的社会化力量，然后对这儿就是24小时的定守吧，基本上能达到。24小时管控的情况下，就得需要有人员就铺在上面，就专门做这个工作嘛。作为我们的执法力量来说，这个我们这一个队包括协管员，然后20几名工作人员，还要处理这个辖区其他的工作。然后确实是，就是说这些，就是如果说分散一些这个人员，然后来过来，专门处理这个工作呢，确实是有点力不从心。然后呢，现在呢，街道呢，它有这个社会化的这个服务人员，他们做这个工作呢，就是把一些前期的告知啊，还有那个宣传啊这些工作他们来做，然后他们在这儿负责盯守呢。如果说有他们处理不了的问题，然后呢再移交给我们，这样就给我们分担了一部分的力量。所以说，主要是从这个人员还有这个时间精力方面，然后帮我们解决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困难。然后到现在的效果，基本上那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这里边就是油商这个问题，基本上是从根儿上就解决了吧。然后现在是从4月份到现在，那是零举报，没有再接到过居民有关于那儿的举报，就是有这个油商啊、反弹啊这种情况。 李清林告诉记者，像这样以盈利为目的的占道经营或者是开墙打洞行为，会通过餐饮、零售、食药卫生等相关部门的参与，很快得以治理，能够为城管的执法工作分担不少压力。但却有这样一户并不涉及盈利的开墙打洞房屋，倒是让城管执法队员们着实伤了不少脑筋。 比较困难的就是，我记得5月份我们清那个滨河西里北区南侧那排的时候，他有一户开墙打洞的，因为他家在这个一排的这个做这个小门脸的这个房子中间。这户人呢，这是住的是一位大爷，一位老人。然后呢，他呢这个房也没出租，但是他开了个门，然后他外边搭了一个小棚子，玻璃和钢结构的。我们就是问了他半天，说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东西。他说因为这个他旁边挨着早市嘛，会有噪音，他那个房子的主要用途呢就是隔音，然后它里边也没存放什么东西。然后对于这种情况，你说它夹在这个一排小门脸之间，我们不可能说因为它这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就给它保留。然后呢，但是确实它这也不涉及什么经营啊，然后这个主要的压力就集中在我们部门上了。我们也是呢，就是多次跟这居委会的也是进行入户沟通吧，然后把这个形式也跟他做一些介绍。噪音问题我们跟那个施工的人也说一下，然后呢可能给他贴一些隔音的密封条啊什么的，可能会有一些解决。后续的如果说还有问题，那我们看看再跟居委会我们再跟他沟通，再积极帮他解决吧，因为确实他也是有生活的必然需要。好在这个老大爷最后呢还是做通了他的工作，然后呢最后还是同意，然后让我们最后把这个外边搭建这个小棚子啊给他拆了，把他这个门啊给他封堵成像那个楼原始的样貌。 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目前清源街道的占道经营和开墙打洞情况比之前得到了有效的治理。李清林介绍， 从今年年初到9月中旬吧，然后我们这个占道经营一共是查处了有839起，其中处罚的呢有669。对于这个开墙打洞呢，我们到现在整治了2条街，一个是枣园路和然后还有一条是荔园路，然后都是这个滨河西里小区的周边。然后呢涉及这开墙打洞的一共整治了69户，然后这个涉及经营的然后一共有58处，然后它的所有的经营的牌匾啊我们都得进行拆除了。然后一共的整治的清理腾退的面积呢大概有2500平米。现在你可以看到这2条街就是通过整治以后，然后这个周围的环境秩序啊，不管是交通啊然后那个垃圾乱扔的现象基本都杜绝了，然后这个环境现象呢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然后之前一些举报居民反映比较强烈的问题呢都这个有了明显的改善。 食品安全齐监督，健康生活同构筑，大兴区阳光餐饮工程进行中。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 本期新闻由于磊、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 很抱歉，你的行动没有支援，没有盟友，甚至没有洗车服务。 不用担心，就这11月到期未投保。